留下我和我破碎的梦，谁又能告诉我何去何从？当思念越来越浓，梦愈重，只留下我和那无尽的痛，从此再也没有人回头。难忘那年寒冬，冷雨中。 这个时段我们来听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孟庭苇的《过冬》，稍后继续我们的下一站回味。

在追寻你的眼，还有你的影。那是谁在风里行，留下一路寂寞，回来吧，你可知我的心。啊，遇见你，啊，爱上你，是一见钟情。啊，离开你，惩罚自己，是命里注定。也许我会拒绝，也许我会跟随。